解除了对桂枝汤的束缚，那这个桂枝汤就可以撑出去。那同样的，如果我们桂枝汤里面再加一倍芍药呢，那就会变成加强对桂枝汤的这个约束力。而这个约束力，如果我们对着太阴篇来看的话，就是当你的芍药加重一倍的时候，你的整个桂枝汤的这个驱风的这个运行力量啊，就会集中在我们的消化器官这一带。所以大概就是把这个多一份的芍药，能够把这个整体桂枝汤的药性凝聚在这个中焦脾胃这一带啊，这个是加倍芍药的效果。当然我们同学在如果是要在家里面煮小建中汤，其实是要面对一些问题的，就是如果你的芍药加成张仲景说的六两，我们就算乘以0.3吧，那六两芍药乘0.3的话，也是差不多现在剂量的差不多2两了哦。那二两的芍药在一天里面喝完，我想有不少同学喝了小建中汤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不是说这是治肚子痛的吗？我怎么喝了这些小建中汤一整天肚子都嘤嘤在作痛？其实芍药会有这种问题，就是它的那个，你说它松肠胃也好，说它通血也好，其实它的效果还蛮猛的。所以喝小建中汤喝到如果是煎汤剂，芍药那么重的话，是会蛮有可能会肚子反而嘤嘤作痛的。所以如果同学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那你可能芍药就稍微减量一点，又或者我的话是有的时候不但是减量，而且会我的话是会有时候放一半白芍一半赤芍，就白芍跟赤芍的作用微微有一点不一样啊，加一半赤芍它有一部分的药效改成去通血，那这样子会稍微轻松一点啊，这是我的做法之一。另外就是无论如何我们用芍药都记得用炒白芍，不要用生白芍，因为我们台湾人的脾胃来讲的话，用生白芍很难不拉肚子，生白芍对台湾来讲还是太寒了。可能张仲景时代的人哦，那时候的西北方的人可能肠胃比我们今天的人要强悍一些，那我们今天的人肠胃几乎没有办法承受，所以就芍药或许减量，或许餐换掉一点变赤芍，或者是这个还有不是或者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在台湾开的话都要用炒过的白芍，不要用这个生的。还有就是我觉得桂枝汤系的这种变化方，当你开到小建中汤的时候，就会觉得如果是煎汤剂，我想喝过的同学都会隐隐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这个汤剂变得没什么热度了，因为白芍比桂枝多一倍的时候啊，桂枝的那个热好像敌不过白芍的寒。可是小建中汤是一个补药啊，补药的药性一定要是温的才行啊。当然我们如果是喝那个科学中药的话没有什么感觉，科学中药小建中汤喝起来就是行，就是温的。可是煎汤剂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好像怎么喝下去之后老容易拉肚子，肚子阴阴的，就是觉得不热，这个汤剂感觉不热。所以在这里就是会让人重新想考虑一下，说会不会张仲景时代的桂枝比较像是我们今天说的烂肉桂，那就是因为桂树枝的那种材料啊，我们今天就是比较便宜的肉桂就是桂树的树枝拿来做的嘛。那今天的烂肉桂的那种枝哈，就比我们今天入药的那个桂枝煎啊要热很多。所以以建中汤来讲的话，你用烂肉桂的热度跟白芍去对消灭哦，会很刚好。但是你如果用在煎剂的时候，如果用桂枝煎的话，整体汤喝起来多多少少有一点阴阴冷冷的感觉，当然不会变成寒药了啊，这汤还是温的，温性的剂，但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够热，这是一点。另外就是，如果你要把它当补药用的话啊，烂肉桂还是比较补。不过呢，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个烂肉桂啊，在临床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容易上火的， 就是好肉，我们为什么教人教同学用肉桂的时候，我们要让要用好的肉桂，要用味道浓而甜的，因为这种肉桂才沉得下去，可以直入命门。而如果你是用那种烂肉桂做煎剂，不要说做煎剂了，你就拿那个烂肉桂去泡一杯肉桂茶，你喝喝看，喝了之后就觉得那个燥热的感觉都往头上冲，是沉不下去的。所以它的这个往上走的这种热力要怎么解决的？我想张总姐的小建中汤处理的不错，就是它多了一个麦芽糖，有了麦芽糖之后啊，这个肉桂的药性，这个烂肉桂的药性或者桂枝的热度啊，就比较能够被压下去，就好像一个好像做了一个炉灶，让这个炉火在里面好好的慢慢的烧那种感觉。而我们现在啊，来认识一下小建冬汤里面关键性的这位啊，就是饴糖，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麦芽糖。仲景方里面呢，凡是说建中这个名字，那一定有麦芽糖，无论是小建中汤还是大建中汤。所以历代在整理张仲景方进的一家呢，大家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建中这两个字是跟麦芽糖几乎是画上等号的，也就是麦芽糖是一帖在这里面很又是一味很重要的药味。可是同学可能会有一些疑惑，就是麦芽糖它何德何能，为什么可以担当成一个很伟大的中药？这的确让人觉得有一点疑惑啊，因为小的时候好像我们常常吃麦芽糖嘛，在学校福利社那个几块钱一支的那个棒棒糖，就是比较硬的麦芽糖包一颗酸梅。我们台湾人是非常会做麦芽糖的，所以天天常常在吃，因为太普通了，所以不很容易觉得这个麦芽糖在入教的时候有什么优势。我想麦芽糖对我们人类来讲，第一个优势就是它比较好消化，对不对？它的糖到底是有某种程度的分解，当然还不到葡萄糖那么好消化，还不到那些真正的单糖那么好消化，但是相对来讲算是比较好消化的。那以补充身体里面的营养或者糖分来讲的话，麦芽糖的效果是那个时代比较快的。那如果你问我说，那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放葡萄糖就好了？我们家有枫林果糖，用果糖好不好？哦，这个我不晓得，我听说过的是好像小建中汤有人很自作聪明放蜂蜜啊，就发现效果不太行，所以我们就乖一点好了嘛。就是张仲景说麦芽糖，我们就用麦芽糖好了啊，这是一点。那另外就是麦芽糖以这个中医认为的药性来说的话，中医好像会觉得说，同样是谷子呀麦子类的东西拿来发酵啊，发酵了之后从上面出来的东西叫做酒，那发酵了之后从下面流那个渣渣里面往下面滴出来的是麦芽糖。所以中医就会觉得好像在一个谷子的这个质地的变化之中的时候，会觉得酒跟麦芽糖是一个相对的存在。那你想想看，如果是蒸馏出来的烈酒啊，在中药里面是干什么的？有一些中药说什么它的药性是比较下沉的，可是如果你用酒治过它以后，它就可以冲到头上，对不对？又或者是比如说生地黄这种药，地黄类的药物啊，它在人的身体里面走的是很慢的，有点走不动，可是你用了酒之后它就可以哇走得比较通，对不对？所以就是酒是能够加强药性的活性，然后让它往上面跑的，让它的药性能够比较轻一点的。那相对于酒的存在，那我们有用一种非常笼统而迷信的观念来看麦芽糖，就是麦芽糖是一个味道浓厚的浓浊的东西，所以一旦药味里面加了这个东西之后啊，它就会让这个药味变得更下沉一些些。而桂枝汤的这个桂枝汤本身就是一个，你看姜枣是一个开合，桂枝芍药是一个开合，本身就是一个活性非常强的药物。那当我们把这个活性，其实像桂枝汤结构啊，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讲的话，用西医的讲法就是很能够改善人体的 微循环的一种方剂，就是它能够让你的身体里面微血管啊那些走得比较通啊，就是那个地方就会变得比较有生命力这样子。那当我们用这个，如果只是桂枝加石膏汤的话，我们是增强我们这个中焦的这个生命力，好，那个生命力是聚集在这个地方的。而你加了麦芽糖之后，它除了滋补的效果之外，它还会把这个东西再更往下面压一些些，好，就是好像能够把它更往下面压。而生命力这个东西，当然我们说起来是一个比较抽象而无形的东西，可是当我们能够把生命力再压到肚脐以下的部分的时候，量子会呈现一个什么现象啊？很像是练内功在做的那件事情，就是你这个人的气血的运行啊，聚集在解剖学说的什么太阳神经丛，或者是聚集在我们中国人认为的什么丹田啦、气海啦、关元这些地方。那一旦你的这个身体的活循环机能活化的地方是在小腹的这个部位的时候，那会怎么样？同学有没有经验是揪关元揪着揪着背后会暖起来，对不对？就当你的能量能够生命能聚集在小肠募穴关元这个附近的时候，它就能够去补命门火了，对不对？就基本上我们就会认为心火下来到小肠，小肠的火从关元陷进去然后跑到背后来，基本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假说了。当然是不是关元过去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大概是这个位置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小腹部的这个地方的能量的聚集可以补肾，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哎，乍看这个建中汤好像没有什么补肾药，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想想看，如果你用了，比如说我们仲景方啊，都是用药还蛮重的，对不对？一两烂肉桂的药性都被麦芽糖压到那么低的时候，你就知道很补肾哦，对不对？就是它的效果是在那里的。而它本身的这个调节这个地方的循环这样，然后这些地方的气血开始旺盛的活动起来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补肾的活动，这是一点。那另外就是桂枝甘草组本来就补心阳，对不对？大枣本来就补心阴，对不对？生姜去水毒，这些效果都还存在。那我们如果要看麦芽糖的另外一个层面的作用，就是麦芽糖它是这种黏黏的流动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认为说它所滋补的营养哦，到底是比较会跟人体里面会流动的东西连接在一起的。就是你说它我们当然用西医观点来看，它只是补充糖类，对不对？但是从中医的感觉就会觉得这个糖类这种营养的这种提供，它比较会入到血分去，就是当一个人血虚的时候，麦芽糖比较能够走到那里啊，让人的血分得到帮忙。所以呢，小建中汤跟很多其他的补药比起来的话，它的滋阴效果是很好的。这个所以有些人他什么像我们那种张仲景的虚劳，对不对？那个劳症多半是阴虚有火的现象，那种阴虚而有火的现象，比如说手掌心脚掌心都发热哦，那种，那你喝了一帖煎剂的小建中汤，一下下哇，手掌就凉下来了，就那种虚劳火马上就退掉，所以它的这个养阴滋阴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它本身的活性能够增加消化器官的活动力啊，甚至再低一点，包括到这个补肾的效果都有，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的这个药性啊，滋阴的效果。那我刚刚跳掉就是说，其实小建中汤很补中焦，哎，就吃了之后，这个人可能会胃口变好啊，或怎么样，就是其实对消化机能是很有改善的功能。它基本上那么多的糖这样子，如果是虚劳篇的那么多的炙甘草加那么多麦芽糖，其实对中焦是一个蛮滋补的药。而为什么我们要在建中汤里面这么重视麦芽糖这味药呢？我想我们在研究它的时候，在逻辑上面我们可以采取一个所谓的消去法，就是桂枝汤啊，加焙芍药，然后再加一味什么药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补药，我们就会想到说要调补中焦嘛，对不对？我们可以可不可以加白术， 可不可以加黄芪，可不可以加人参，对不对？这都是一些很好的选择，补气啊，对不对？补中焦啊。那但是呢，如果你是用白术类的东西的话，那我想白术到底是一个祛湿的药，对不对？那当一个人在身体比较血虚的时候，精液不足的时候，用白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白术它虽然是一个，它的油脂类是能够润肠是没有错，但是到底是燥药。就像我有些时候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吃白术的，吃着吃着身体里面就会有一件很讨厌的状况，就是什么青春痘变暗疮，因为它皮肤表面底下那个水会变得不够，然后青春痘就没有办法变成那个容易挤得出来的状态，所以青春痘都变成暗疮。所以白术就是有这样的问题。所以白术虽然能够祛湿健脾胃，但是它不能够让你身体干掉的地方恢复湿润，除了肠道之外，那其他地方它都不行。那我们说好，那白术不好，那我们来用黄芪。那黄芪也是补少阳区块的啊，是好药，对不对？那黄芪好不好呢？对不起，黄芪这个药啊，吃进去以后就会往外面跑，它不会凝聚在你的里面。所以黄芪它是一个比较所谓的冲外不冲内的药，就它的药性的往里面的凝聚的力道是不够的。所以这种中焦虚啊，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健中汤型的虚症，你用黄芪的话，你想想看，我们助教都有说呢，补中益气汤吃到脚软，对不对？就这种气啊，从三焦从少阳这样往上提的这种，虽然它补中益气汤是补药，可是肾不够强的人一吃下焦就虚掉了。那伤寒感冒最怕下焦虚，对不对？所以黄芪的话基本上在这种事情上是帮不到什么忙。那又或者我们说好吗，那补气黄芪会往外面跑，那有个不往外面跑的是人参，这是好东西了吧，对不对？用人参不错啊，人参是会补里面没有错，人参是会滋润，对不对？因为人参会生津液，对不对？也会滋润没有错，但是人参的滋润只限于气分的范围，就它补充的精液是气分的精液，它不会补到血去。所以小建中汤里面的这个汤，小建中汤的症的阴虚是比较心阴虚的时候，虚的是血，所以你这个时候你还用不到地黄，但是至少要用到麦芽糖。就是麦芽糖跟人参相比，麦芽糖的补比较能够走到血这边去，所以要补血分的阴要用麦芽糖，当然血分的阳的话桂枝就够。那麦芽糖跟芍药一起运作也不错，因为芍药也是养血的药。所以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消去法呢，就会发现很多其他的候选人呢都一样一样被剔除，然后到最后就剩下麦芽糖是比较好用的。当然你说麦芽糖补到血之后，它的这个润滑的药性，它会让这个血比较能流动，但是不会真的到能够活血化瘀了。可能芍药还有多一点活血化瘀的效果，麦芽糖比较只是能够润而已。所以这个《名医别录》里面讲到麦芽糖，就说它这个补虚乏止渴去血。那这个去血的话，可能是这个人他有血的损失吧，所以用了麦芽糖会好过一点啊，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麻黄汤所需要的小建中汤，也就是当你用了小建中汤之后，之前我们讲到的麻黄酒浸的那些体质上面的种种问题，是不是就都得到改善了，对不对？就是心阴心阳都够了，肾也强起来了，对不对？下焦也旺盛了，那这样子的话再用麻黄汤就开得出去。那这是从这个心跟肾跟中焦脾胃的角度来看到的小建中汤。而我们现在再换一个角度来看少阳区块为什么也需要小建中汤打底呢？这就是啊，少阳区块呢，它的底呢其实是也你也可以说中国人说肝胆相照，对不对？就是如果你的 肝呢太过于虚劳了，那你的少阳区块就会变成这样干干的。而民国初年的经方家曹英甫先生，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其实啊，在经方里面补肝的第一药方就是小建中汤。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可能会觉得不知道怎么补肝，对不对？但是曹英甫就认为，其实你看看建中汤，小建中汤就是一帖非常非常强的补肝药。首先是如果我们是有学习经方的人，大家就会知道经方里面用来平肝不竟然是用柴胡，因为经方的柴胡用的都是高剂量，一旦用了高剂量的柴胡都是怎么样，都是入到三焦，对不对？变成清少阳区块去。而经方用来处理肝脏厥阴区块的药物往往是用桂枝，比如说直接在动厥阴经的桂枝当归汤、当归四逆汤，这些都是桂枝系的药物。所以桂枝的能量能够平厥阴经的混乱。你想想看，一个东西它郁结不通，一定是它会纠缠在一起，对不对？那你说厥阴风木之气跟少阳相火之气纠缠在一起，变成一个所谓的一个人的肝胆之气郁结不畅这个现象。桂枝这味药，我们从前讲过桂枝是什么，桂枝是植物杀手，对不对？就是桂只要长了肉桂树的地方，它周遭都很难长出其他的树。当然科学家会说那是因为某某树会分泌某某成分抑制其他树的生长，但是在中国人这种比较抽象的观念就会说，你拿桂枝肉桂的树弄做个钉子去钉其他树，其他树就会死翘翘，对不对？因为构成树木这个东西的生命的结构就是勾芒之气，而勾芒之气遇到桂的东西会整个散掉，也就是它的这个桂里面有相当，在木头里面桂算是有相当强的容平气，可以把勾芒之气分解掉，所以才能我们在伤寒时才用桂枝驱风，对不对？风气怕桂枝的。那同样的肝脏里面的气，肝气郁结不畅的时候，那也是纠结在一起啊。那我们就用桂枝的这个勾芒，桂枝来把这个勾芒气分解掉，是可以的。尤其我们在厥阴药里面用桂枝，很清楚可以验证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经方的学习里面会认为，你要疏肝，你要平肝，你就开桂枝就可以了。甚至即使是十方，大概也承认一件事情，你要补肝你要补胆，你就开肉桂吧。因为胆的话比较跟三焦有关系，你要补三焦你就用肉桂补命门火，命门火旺了三焦就旺，三焦旺了胆就旺啊，就是有这样的连续关系的。所以就是桂字辈的东西对肝的效果。而这里面呢有那么多的芍药，那在这个人体里面，芍药是干什么？芍药吃进来是可以养肝血，对不对？我们说芍药是养血柔肝的药，所以疏肝的热药少一些，养血柔肝的这个芍药又多一些，这样的感觉是不是很补肝啊？对不对？它能够让肝气顺畅，然后又能够滋养肝脏。而其他饴糖、甘草、生姜、大枣都是补中焦的药，那我们说要治肝就要先食脾，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食脾的药，所以它疏肝养肝的药也有，食脾的药也有。有的时候就会让人感到不得不觉得有些十方教了好像没什么意思，就是逍遥散的药性，其实我们爱用经方的人会觉得其实建中汤都有。就是你说这个人肝气郁结啊，这样子心情不好什么这些问题，其实你喝建中汤也会好，哎，只是喝了建中汤人会变得很诚实吧，就脾气会变坏，就压抑的情绪会变得压不太住就是了。桂枝龙骨牡蛎汤也可以，就是压抑掉的东西都会出来这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邵阳区的底面，邵阳区所需要的资本，桂枝汤可以给他，而桂枝汤我们在这边可以把它看作是养肝的药。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桂枝汤，就是凡是可以改善人体微循环的药啊，都是可以帮忙淋巴的药。所以间接来讲，我们说阳旦汤啊，这个正阳旦汤是小建中汤嘛，大阳旦汤是黄芪桂枝黄芪建中汤，阳旦汤其实也是会作用到所谓的三焦少阳区块的，就是这个末网的世界跟人体的微循环是有关系的。就是营卫，一个人的营卫如果能够通调得很顺畅的话，他在营卫之间的这个所谓的人体的那个无形的末网，他就会顺畅。不要说到无形的，甚至是有形的也是啊。比如说是如果有些人他莫名其妙的那个什么什么血丝虫病啊，塞在哪里那个什么淋巴啊肿大呀、啊、什么那种阴囊肿大或怎么样的，那个临床上面有些人是吃当归四逆汤就吃好了，就是你用这一个桂枝系的药啊，去运转那种微循环，改善微循环，淋巴就会痛，这样的。所以有形的这种所谓的三焦最物质化的部分，这个淋巴的东西，桂枝系的药是有用的。所以以这些角度加起来来看的话，整个邵阳区块的底面呢，都可以得到小建中方的保养。